补气养血，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。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、行经腹痛等症。 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的春衣气象指数是2，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九七四，半点资讯。 诚信的服务，琳琅满目的商品，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，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。打雷要下雨，下雨要打伞，天冷穿棉袄，这是动画片《海尔兄弟》的主题曲，也是无数80后、90后熟悉的歌曲。不少人听到这首歌时，都会想到两个微胖的、只穿裤衩的男孩——海尔兄弟。《海尔兄弟》动画片官方微博日前公布了一段27秒的小视频，并配文：“虽然身高没有长到1米8，但是智慧依旧1米8。”《海尔兄弟》将出新版的消息，也让不少人陷入了怀旧思绪。电视剧《台湾往事》集合了左小青、刘以豪、张书豪、侯彦西等实力派演员走入大众视线。由演员左小青饰演的林母阿梅，曾在前几集中催泪无数。一个温婉得体、外柔内刚的台湾母亲，在左小青的细腻演绎下直戳人心。日前，导演刘杰在微博中透露，最新作品宝贝演员阵容，演员郭京飞、杨幂等加盟其中。据了解，电影《宝贝》是一部师姑题材电影。有网友表示，刘杰导演的文艺片一直表现出色，也对《宝贝》充满信心，期待拿奖。日前，由陈柏霖、景甜、张艺杰、赖雨萌主演的电视剧《火王之破晓之战》再度发布剧照，为网友们展现剧中独特的场景画卷。电视剧根据尤素兰经典漫画《火王》改编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——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，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出现在榜单上关于思念的歌。那说到思念，我们会不自觉地和多愁善感联系在一起。不过接下来这首歌却是非常直给的表达方式，我们听到的是进榜7周最好成绩第8名，本周排在第25位，吴亦凡、赵丽颖共同带来这首《想你》。 照片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我该用什么字眼，有些事是否改变，那段的现在誓言离开我的世界，爱情走过视线，害怕模糊了视线，想记住关于你一切，在别人眼中我们是多密切，有些人有些事怕不够时间，有些情有些字没表达准确，但已经失去的季节我该想在你身边，不知深秋的瞬间我能否在你跟前，放不下心中的纠结，就像你最爱的球鞋，忘不了你给的誓言，曾几何时多少日夜，我想我正在想着你，被你不适应，我想我只想抱着你，你就是唯一。 着你，看你看你看着你，

美酒家家富得醉人归，听见月出惊山鸟，破烟来如花翩飞，对天际薄雨如何越过，往来又是谁，我祈愿大庇天下还是去欢颜，煮一卷汤相约，谈一场爱恋，念一段音色， 黄国伦近些年来到内地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，当中也包括像唐诗风云会这样引经据典出口成章的节目，由此在去年底他推出了这首新作唐诗，文案是这么说的，这是搞大事，请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李商隐为他写歌词，当然了这是一句玩笑话，不过呢把寄托古人相思的经典诗句再附上新的含义，用歌曲唱出来，这才是唐诗最值得去听的部分吧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刚刚下榜不久，曾经八周榜龄最好成绩第十三名，张惠妹这首《连名带姓》。葛大为为阿妹写出了这样一首细腻精准视角的歌词，由小见大，击中内心，当被提起已是连名带姓，这是一种从亲密到疏远的关系，但是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说，也是暗含了彼此的思念，或者哪怕是因爱而起的怨念呢？连名带姓。 2007年那一首定情曲的前奏，要是依然念念不忘，太不称头。走，放生彼此。好好过都多久，你怎么像标本杵在我心里头，后来的那几个又没做错什么，他们口中自私的我犯了偷窃时间的错，复制贴上你的很精彩的你不甘寂寞，这圈子不太大，多少听说，欣赏你流浪像是种信仰，我真怎么想，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，城市友谊却疏远的可以，多少人爱我偏放不下你，是公开的秘密，只想你买拆穿我，在处心积虑终究是不关己，哪来的勇气，我就是不灰心，即使在等你，是仅有的默契，你会不会有错过，我没有把握，

出现，让我的生活翻天覆地，你的指尖拨动脆弱的心弦，你的出现让我的想念度日如年，你会发现爱让你地转天旋，不去想还能走， 这首擦肩而过来自韩红2009年专辑听我的声音，她也凭借这张专辑获得当年中国榜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大奖。这张专辑反映出了韩红的两大创作风格，一是对故乡的眷恋，专辑当中最具代表的就是归来，另外一种则是哀而不伤，柔中带刚的细腻情歌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她这首一次一次，稍后还将听到专辑当中带有校园情怀的那些日子。 Thank you.

果不是你，怎么融进少年的烦恼？如果不是你，哪里来的依靠？宁愿放手让我漂泊，去品尝人世间的苦与乐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为谁唱歌？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，敬请收听。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南北联盟，神州共享，欢迎继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本周的情歌特辑，我们关注到的是本周冠军韩红。当然说到韩红，在她曲库当中流传最广的是《天路》《青藏高原》这样需要高超技巧的大歌，而她最具传唱度的情歌是2005年和孙楠为电影《神话》演唱的这首主题曲《美丽的神话》，这也是当年中歌榜年度金曲。 熟悉的脸孔，你是我守候的温柔，就算泪水淹没天地，我不会放手。 心中回忆美丽的身后。 想你收录在韩红2003年红专辑，这张专辑翻唱了感动几代人的传世之作，这同时也是韩红事业的分水岭。当时她的大歌已经很火，但她不止一次提到自己在演唱上的改变，好嗓子不一定非要用常人所不能及的高音来凸显，收放自如的控制气息来把握歌曲，反而会有更惊喜的效果。下面这首歌原来是王洛宾老先生改编自原苏联电影《渴》的插曲《两道河岸》， 描述了一对恋人相隔两岸望穿秋水的等待，我们就来听这首《忆江水》。 风雨带走黑夜，青草滴露水，大家一起来称赞生活多么美。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偎，